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46章。上主传给耶利米亚先知论及外邦的话。关于埃及，对于埃及王法老乃科与犹大王约什雅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，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加克米市被巴比伦王拿布高击败的军队，你们应准备盾牌铠甲，冲锋上阵。骑士，你们应装备战马，快骑上，带上盔磨快枪，披甲出阵。怎么，我看见他们惊慌溃退，他们的勇士遭受袭击，急速奔逃，不敢回顾，竟然恐怖自起。上主的断语。敏捷的不能逃脱，英勇的不能自救，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北岸瓦解固裂。那如尼罗水波起伏如河流涌上来的是谁？埃及如尼罗水波起伏的河流涌上来，说我涌上来淹没大地，扫灭城市和城中的居民。战马上前，战车及时，战士出阵，迟钝的故事人和普特人，张弓的路丁人。这一天正是我主万军的上主报复自己仇敌的复仇日，刀剑必要吞噬，饱尝痛饮他们的鲜血。在靠近幼发拉底河北岸，我主万军的上主必要执行一场大屠杀。埃及的处女，你尽管上基利阿德去拾取香草，只是突然增添药材，你已无法治疗。万民闻知了你的羞辱，大地充满了你的哀哭，以勇士冲向勇士，双方同时倒扑。上主论及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攻击埃及地，对耶利米亚先知说的话。你们在埃及宣传，在米格多尔传报，在诺夫吉塔黑培乃斯传不说，你起来准备，刀剑已在你四周厮杀。怎么，阿皮斯逃跑了，你的牛神也站立不住，原来上主已将他推倒。你的混合部队已离心溃退，各向自己的同僚说，起来回到我们的民族，我们的生身地去，逃避吞杀的刀剑。人应给埃及王法郎起个绰号，叫时机过后的叫嚣。我永在，那称为万军上主的君王的断语。有一位必要前来，是如群山中的大伯尔，又如海滨的加尔莫尔。寄居在埃及的女儿，请你自备流体的行装，因为懦夫将要变为荒野，被火焚烧，再没有人居住。埃及是一头美丽的小母牛，但是有一只牛蝇从北方向它扑来。他的佣兵在他内虽像肥胖的牛犊，也一同转身逃遁，不能抵抗，因为他们遭殃的日子、受罚的时期已来到他们身上。他发声嘶嘶，好像蛇形，因为敌人正在率军前进，好像伐木的樵夫带着斧钺向他冲来，砍伐他的森林。上主的断语。虽然他稠密的不可侵入，因为他们多于蝗虫，不可胜数。埃及女儿已被交在北方民族手里，遭受侮辱。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说，看，我必惩罚诺地的阿蒙、法郎和埃及，埃及的神祇和君王，以及信赖法郎的人，将他们交在图谋他们性命的巴比伦王拿布高和他臣仆的手中。但是以后埃及仍如昔日有人居住。上主的断语。至于你，我的仆人雅各伯，你不用害怕，以色列也不必惊慌， 因为看，我必从远方救出你来，从充军之地救出你的后裔。雅各伯必将归来，居享安宁，无所恐惧。雅各伯，我的仆人，你不用害怕。上主的断语，有我与你同在。诚然，对我使你流其所至的各民族，我要加以毁灭。但是你，我必不毁灭，只依照正义惩罚你，不让你全然免罚。